的呼吸，雨是我的汗水，前行光景里有坚定神情，奔放的脚步是无限动力，感受生命淋漓尽致。超级体验团，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超级体验团，我是论论。节目一开始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啊，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同样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去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或者呢也可以在微信当中来搜索双奥之声小程序，也可以获取平台上的更多精彩节目内容。在今天超级体验团节目的一开始呢，就进入到我们的体育故事这个板块哈。今天为我们带来故事分享的哈，依然是咱们的老朋友啊，知名的体育博主玉阳，他今天会继续为我们带来足球名词往事的分享。今天他在节目当中为我们带来这个名词啊，叫做孔二愣子啊。这孔二愣子说的是谁哈？大家可能想到这个亮剑里边啊，李云龙的战友哈，老孔啊，孔团长。但今天说的孔二愣子是不是他呢？应该不是哈。说的是谁？讲的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马上我们就跟随玉阳一起来进入到今天足球名词往事的内容分享。 风是我的呼吸，雨是我的汗水，前行光景里有坚定神情，感受生命淋漓尽致。超级体验团，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足球名词往事，我是于洋，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今天的关键词是孔二愣子。孔二愣子，这是亮剑里李云龙对于战友孔杰的称呼。为什么要这么说他呢？因为孔杰原来是独立团的团长，一天晚上受到了山本特种小分队的偷袭，整个独立团伤亡惨重，老总一气之下就撤了孔杰的职，让他去当马夫。李云龙听说之后便向上级苦苦求情，这才把孔杰留了下来。不过孔杰非但没有感激李云龙，反而拿起马刀要剁自己两根手指头，因为他不想欠李云龙的人情。这也说明孔杰那固执和莽撞的一面。足球圈子里也有这么一位傻憨憨，他便是孔弟孔二愣子。为什么管孔弟叫孔二愣子呢？因为他愣啊，谁都敢怼。他执教以来树敌无数，博斯克、穆里尼奥、波切蒂诺都表达过不喜欢孔蒂那张扬夸张的个性，可是孔蒂却不理不睬。他在切尔西执教时大胆激发迭戈科斯塔的潜能，可是当得知爱将想要转投中超球队的消息，立刻把他踢到替补席，哪怕战绩下滑也在所不惜。切尔西的球迷当年嘘他的时候，他就是不辞职，非要从切尔西拿到900万的违约金才走。而孔蒂上赛季在国际米兰夺得意甲冠军，因为不满苏宁高层的所作所为，选择抽身离去。期间皇马、巴萨、曼联都和他传过绯闻，但是他都一一否认。但是这一次他欣然前往热刺执教，又是为了什么呢？好，我们一一道来。热刺和努诺桑托仅仅合作了123天，其实这个努诺的开局并不差，获得联赛开局3连胜，包括首轮在主场击败了卫冕冠军曼城，当选了8月份英超最佳主帅。不过接下来热刺的状态迅速滑落，球员也愈发不满努诺不善于沟通的管理方式，努诺保守的战术更是饱受非议。热刺多项进攻数据在英超倒数，令宣称要踢流畅攻势足球的主席列维无法接受。在联赛0-3输给了曼联之后，热刺决定解雇努诺，新帅人选很快就确定为孔蒂。后者在努诺下课的第二天就抵达了伦敦，这是孔蒂第二次在英超执教。2016到2018年，他曾经担任切尔西的主帅，并于首赛季率队问鼎联赛冠军。热刺和孔蒂的谈判进展得较为顺利，热刺希望孔蒂能够尽快带队训练，而孔蒂呢，此前也因为自己的投资问题而蒙受较大的经济损失，他同样希望尽快出山赚钱。 上赛季率领国际米兰称雄意甲之后，孔蒂选择离开，此后一直赋闲在家。皇家马德里在选帅的时候，他曾经被西班牙媒体热炒，他没有去，因为他对执教西班牙并没有那么有信心，并且弗洛伦蒂诺也不喜欢孔蒂那暴躁的性格。而近期曼联主帅苏尔斯克亚出现帅位危机，孔蒂也被认为是曼联主帅的热门候选。然而孔蒂呢，给曼联的回复相当的直接，球队的生杀大权、转会引援必须自己一个人说了算。这含沙射影的是在说弗格森签下 C 罗吗？曼联上下那么强调 DNA 血统，能痛快吗？因此曼联宁可继续给索肖机会，也不再考虑孔蒂了。实际上热刺和孔蒂早就有绯闻，这位在意甲和英超总计五次夺得联赛冠军的世界级名帅，原本就是热刺大老板列为今夏选帅的主要目标，而且一度走得很近。那么为什么夏天却谈崩了呢？据称当时孔蒂对于热刺的引援方案和预算不是特别的满意，热刺呢也对孔蒂存在着三点忧虑。第一，孔蒂的引援要求过高，他不愿意和一些年轻球员合作，助手班子又过于庞大。第二，孔蒂的老朋友帕拉蒂奇那个时候还没有出任热刺的足球总经理。第三，凯恩扑朔迷离的前途，他走或者不走带来的一系列的后续影响都是孔蒂所担心的。而今热刺的情况并没有本质的变化，但至少增添了少量值得期待的引援，比如从亚特兰大迁入的中卫罗梅罗便被认为背后有着孔蒂的影子，凯恩呢则至少短期内仍将留队。这对于孔蒂自己来说，一个现实是眼下就业的选择并不多，随着曼联选择了苏尔斯克亚留任，孔蒂则顺理成章地选择接受列维的邀请前往热刺。帕拉蒂奇现在已经是热刺的足球总监了，这是孔蒂在尤文图斯的前同事，是背后的重要推手。2013年，当时任尤文图斯体育总监的帕拉蒂奇在谈到当选意大利年度最佳本土教练的孔蒂的时候曾经说道，我不敢去设想一支没有孔蒂的尤文图斯。帕拉蒂奇2010年来到尤文，一年之后孔蒂接替德尔内里出任主帅，那是尤文图斯在电话门之后重返意甲的第五年。而此前四年他们的联赛排名分别是第三、第二、第七和第七，这是一支毫无生气的球队。而这期间孔蒂已经完成了在小球队的练级，在巴黎和锡耶纳均是首个赛季便成功收拾好了烂摊子，从意乙升到意甲。在尤文图斯他同样带队完成了质的飞跃，首赛季以不败的战绩时隔九年重夺意甲冠军，任期内三年连续称霸联赛，为后来的九连冠伟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帕拉蒂奇欣赏孔蒂，孔蒂也感激帕拉蒂奇。孔蒂说，他帮助我很多很多，当时尤文图斯那套阵容不错，但是帕拉蒂奇提醒我问题也是有的，尤其是缺乏你非常看重的俱乐部的归属感。尤文时任 CEO 马罗塔的存在是这段组合能够合作三年的重要原因。米兰体育报的记者比安金曾经总结说，马罗塔掌控着权力，他懂得政治艺术，处事镇定，善于思考和把控关系，他经常能让孔蒂和帕拉蒂奇冷静下来，他请他们喝咖啡、喝白兰地、打高尔夫球，反正就能把他们搞定。今夏帕拉蒂奇离开了供职11年的尤文图斯，转投热刺。而热刺炒掉了穆里尼奥之后呢，努诺并不在计划之中，只不过无论是孔蒂、波切蒂诺、弗利克、滕哈格尔、加图索等目标都一一落空，帕拉蒂奇呢于是用努诺执教瓦伦西亚期间的比赛剪辑说服了列维接受这个人选。在这一步棋下错了之后，帕拉蒂奇必须用足够出色的替代方案来弥补自己的过失，孔蒂就这样再一次浮出水面。孔蒂自己现在日子过得也不好，他离开国际米兰之后就在意大利的天空电视台担任评球嘉宾，但是演播室的工作并不令他感到舒适，更多的时间孔蒂选择陪伴家人和妻女度过假期， 他的家人说，孔蒂离开训练场就浑身难受，这是他的瘾，他的命，他必须去参加训练，他无法在家上待上几个月，他会疯掉的。这话也许夸张了一些，但是孔蒂从教15年来，除了在切尔西和国际米兰两份工作之间时隔将近一年，他从未赋闲超过半年的时间。当然，他也从来没有在一支球队执教3年以上，这或许也是曼联对他持保留态度的原因之一。因为曼联当年的巴斯比爵士还有后来的弗格森，他们在老特拉福德执教的年份都达到了两位数。在球员方面，孔蒂能驾驭人，笼络一批亲兵为他死战，上赛季国际米兰便在欠薪的背景之下拿到意甲冠军。而孔蒂呢，也因为换下马丁内斯而与之发生不悦的时候，他的弟子们在训练场上组织两人的拳击赛化解了风波，可见孔蒂打造团队的凝聚力是非常可怕的。孔蒂也很能育人，挖掘球员的潜能，让手下心悦诚服。他擅长让老将焕发第二春，同时也培养过不少年轻球员。而在他任下，进阶成世界级中锋的卢卡库，原本是曼联的弃将，如今又杀回了英超，效力于切尔西。他回忆说，每个教练的训练方式不同，但是在孔蒂教练的手下，我们学会了如何突破自己的极限。以热刺的现状来说，该队在2019年打入欧冠决赛之后便急速下坠，老将们威风不在，新援们未达到预期，他们需要的或许就是一个能够踢球员屁股，并且能够凭借执教才华令球员们心服口服的严厉的名帅。当然，富有侵略性的执教方式往往也带着危险，皮尔洛就曾回忆说，孔蒂的话永远带着刺，特别的伤人，他会深深地沁入你的心灵。执教切尔西期间，孔蒂曾严肃地表示，我要求尊重，如果有人训练态度不好或者举止不端，我绝对会杀了他。这种管理方式难免会引起部分球员的不满，孔蒂呢，通过一条短信就告知迭戈科斯塔不再被需要，可以走人，就是最著名的案例。孔蒂更会和俱乐部的高层内斗。2017年率领切尔西问鼎英超之后，孔蒂希望迁入卢卡库和范迪克，但均未能如愿，这成为他和蓝军最终围绕解雇赔偿而对簿公堂的开端。在尤文图斯，他也因为俱乐部未能搞定夸德拉多等关键引援，而在2014年夏训开始的第二天后就宣布辞职，留下了那句非常非常著名的话，你用10块钱是吃不了100块钱的饭馆的。但是要注意的是，执教生涯迄今9份工作，孔蒂只被切尔西解雇过，而在其他的球队均是他自己甩手不干了，这一定程度上印证了孔蒂超群的执教能力。而今牵手热刺，导致孔蒂与多个前雇主不欢而散的转会问题，或许仍是一大隐忧。一名要求高层按照自己所愿大手笔投入的教练，碰上一个以精打细算著称的主席，会是怎样的局面呢？所以你说孔蒂他真的愣吗？并不是，他愣的只是表面。就像孔蒂在新闻发布会上管记者要蛋糕吃，那是因为他真的饿了，他直接就表达出来，这是性情中人，有什么说什么，从不拐弯抹角。但是他也有睿智的一面。对于热刺，孔蒂说，今年夏天我就有机会加入，但是那个时候我刚刚结束了和国际米兰的合作，感情上还放不下，我觉得那不是重返教练岗位的最合适的时机，所以我们没能走到一起。但是这一次我被列为主席的热情和展示出来的决心打动了，我对自己说，是时候该出来了。可是真相真的如此吗？孔蒂能被铁公鸡一毛不拔的列维所感动？他是孔二愣子，不是孔二傻子。愣归愣，他比谁都精。就像孔杰孔团长，当年打过百团大战的那些个八路军的团长，能在鬼子的扫荡中活下来，拉出一支能打的队伍，哪一个不是响当当的角色？所以孔蒂也有自己的小九九。首先，他的执教首选英超。据说孔蒂虽然签约了热刺，但是国际米兰依旧要付给他几百万欧元的遣散费，这可能是他们合约中的一部分。如果留在意甲则没有遣散费，相当于竞业协议， 他在英超打工就可以拿两份薪水，岂不美哉？其次，孔蒂对于薪水的要求是出了名的，现在的豪门都不打算换帅，热刺自然脱颖而出。第三，孔蒂其实是在盯着纽卡斯尔，因为那里的老板有钱，最能满足他的引援需求，也是最为理想的去处。但是纽卡斯尔对他没有兴趣，孔蒂碰了一鼻子灰。列维给他的待遇和利物浦的克洛普等同，仅次于瓜迪奥拉，这能不吸引人吗？如果再推三阻四，背不住这钱就是齐达内或者勒夫拿了。孔蒂的合同只签到了2023年，一看就是双方把彼此都当成备胎了，列维赚了，孔蒂也不亏啊，谁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呢？据称孔蒂将如愿得到较高的转会预算以及转会事务上的话语权，毕竟足球总监是他的老朋友帕拉蒂奇。孔蒂希望冬窗就能签入4名球员，然而如此短约之下，如果孔蒂提出一些冒险性的采购计划，精明的商人列维能够痛快地答应吗？并且签约大牌球员的钱从哪里来呢？这么一看，哈里凯恩真的是要留不住了。好了，这就是本期足球名次往事的全部内容。我们今天的关键词是孔二愣子，代表人物热刺新帅孔蒂。我是宇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期再见。 风是我的呼吸，雨是我的汗水，前行光景里有坚定神情，感受生命淋漓尽致。超级体验团， 非常感谢玉阳的分享。到这儿呢，今天超级舔团上半部分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好，我们稍事休息啊，在好听的歌曲以及一段片花还有广告之后呢，会为大家继续啊带来我们界内界外的节目内容，跟大家继续来分享有关体育运动的那些故事。回听节目同样可以通过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咱们稍事休息，稍后再见。 天地合，人心同，中国再次用中国文化诠释了奥林匹克的内涵，五环同心，同心归远。从中国书法勾勒出的冬奥会徽冬梦，篆刻与汉字融合的冬奥体育图标，再到西汉宫灯形状的火种灯、西汉玉璧同心奖牌，一系列北京冬奥会的形象景观呈现出了浓厚的东方底蕴。中国农历壬寅虎年，浓郁的中国节庆将会与冬奥盛会相遇，世界将会再次感受到中国文化、中国故事。全球第一条360度回旋的雪车雪橇赛道正在接受着世界高手的检验，而冰丝带建设中创新的锁网结构展现出了中国技术、中国材料。我国第一条设计时速350公里的智能高铁京张高铁成为了中国铁路快速发展的缩影，它成为了一条快车道，正在用中国速度为100天后的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保驾护航。中国制造、中国建造，一系列的科技创新成果将会成为中国最闪亮的名片，他们将会在冬奥会的舞台上向世界展现出中国力量。2022年冬奥会正赛期间，延庆区将会有30000名志愿者参与城市服务保障，也就是说每10名延庆区常住人口当中就会有1人参与服务冬奥。北京冬奥会计划招募赛会志愿者2.7万名，却有61.6万人积极参与报名。冬奥志愿者的热情也将会在寒冷的冬天让世界感受到礼仪之邦的美丽。100天后，鸟巢里的奥运火种将会再次燃烧，北京将会成为世界首座双奥之城。3亿人参与冰雪的愿景正在逐渐成为现实，而冬奥会的脚步也迈进了北京时间。一届简约、安全、精彩的奥运盛会，中国将会与各国共享奥林匹克的激情与梦想，同心共筑中国梦，冬奥一起向未来。 听听志愿者的故事。 2022年，我整整是80。 聊聊志愿服务精神。 志愿精神是不 懂点冬奥志愿政策， 要有3个基本的素质。 长点志愿服务知识。 有一个交替排班的考虑。 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听听 FM 客户端联合推出的志愿双奥青春之声网络电台全新上线，下载听听 FM， 搜索志愿者即刻收听。 声唱冬奥， 一起向未来。请欣赏《一起向未来》，作词王平九，作曲常石磊，演唱易烊千玺。 世界越爱越精彩，雪花纷飞，迫不及待入怀。纷来爱爱爱 to the sky， 天地洁白，一片片存在。未来越爱越期待，我舞晴空，心花怒放，表白。像彩虹一重重盛开，我们都需要爱，大家把手都牵起来。 Together for a shared future， 一起来，一起向未来。我们都拥有爱，来把所有门全都敞开。 房顶漏水、外墙漏水、门窗漏水、侧浴间漏水，防水问题找东方雨虹就够了。东方雨虹上市公司，有保障。防水 4S 服务热线4007005756。 以上为广告时间。 一样的我们，不一样的故事，就在界内界外。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主办，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协办。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界内界外，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我是论论。在今天界内界外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来分享哈，在之前不久哈，咱们中国体育界发生的一件大事儿哈，这个影响力又大，而且呢又获得了很多舆论的关注，而且呢还带来了非常多的流量。这就是在之前的这个一周啊的这个周末，来自于中国的 EDG 战队哈，是在 S11的比赛当中呢，获得了冠军啊，拿下了这个英雄联盟全球总决赛的桂冠。这个事儿啊，其实到现在来说哈，热度已经差不多过去一大半了。但是我们的节目呢，依然选择在这个时间点来聊一聊这个事儿，就是在热度退去之后哈，大家的情绪都冷静下来之后，我们再来复盘一下，这次夺冠前后的这么一些故事哈。顺便呢，也来看一下电子竞技哈。因为这次赛事哈，这样 样一个激情的爆发，它在未来啊将有哪些新的这个发展的方向和道路。今天节目当中呢，也是为大家请到了一位资深的嘉宾哈，来做客，我们一起好好来复盘一下这次事件哈。节目开始呢，首先还是来为大家介绍哈，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哈，是来自于华油境界的副总经理万路泽哈，欢迎万总的做客哈。节目开始还是先来跟咱们北京体育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先打个招呼吧。 好，各位听众们大家好。 欢迎万总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啊。哎呀，其实万总有差不多小一年的时间哈，没有来我们节目当中聊过了。万总其实也是一名资深的电竞人哈，从事电竞这个行业已经有这个很多年的时间了。之前也是到我们节目当中哈来进行过几次的这个分享。但是最近哈，我觉得这个电竞圈啊确实有很多的大事发生啊，一个是这个杭州亚运会哈，在不久之前也是刚刚公布了明年在亚运会上成为正式比赛项目的哈这样几个电竞的项目。另外一件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这个主要的话题，这个 EDG 获得 S11 的这个全球总冠军哈。其实我觉得咱们可以先来聊聊个人的一些感受哈，因为其实我也关注了这次比赛，包括在在之前一段时间进行的这个DOTA 的啊这个比赛，也是由我们中国战队进入了最后的决赛哈，但是很遗憾最后呢是和冠军失之交臂了。看完之前那次这个 DOTA 的比赛之后啊， TI 的比赛，我就想，哎呀，这个 MOBA 类的这种电竞哈，或者这种热度哈，是不是已经不行了？感觉当时没什么太多人关注。但是这次 S11 的比赛，让我其实感到惊讶都可能有点轻了啊，非常的震惊啊！震惊的当然，第一呢是中国战队获得了冠军啊，这是咱们大家都很高兴的一件事。另外，其实更让我感到惊讶的是，居然我身边有这么多的人都在关注，或者说还在关注啊，这样一个项目啊，这样一项比赛，突然我觉得，哎呀，说是那天晚上，我印象特深，在朋友圈里边看到很多朋友发，我就看，我说这个人平常他还关注，我说这个平常还也看，包括后来哈、啊，在这个整个的社交媒体上引爆的这种舆论哈、啊，带来了非常巨大的流量的讨论，其实这个是让我完全没有想到的，我惊讶于这样一款这个电竞的项目，因为它其实已经持续了有很多年的时间了，大家都会觉得它生命力是不是也都到这儿要走下坡路了。但是通过这个比赛大家看到，哎，好像不是这样。我不知道这个万总当时看到这个消息，看完比赛之后，知道夺冠之后，这个当时的这个个人的这个直观的感觉是怎么样的？ 我的第一感觉肯定也是跟你比较像，也是觉得哎很惊讶，就是当然可能不像你，就是会有震惊的感觉啊，但是也确实很惊讶，就确实很多身边就是不玩游戏，就不打电竞也不玩游戏的一些朋友，不论男女，然后都在关注这件事，都在转发这个新闻啊，这是第一感觉。然后呢就是冷静下来呢思考一下，就是其实他是一个非常合理的现象。那就是像你刚才说的，它作为一个比赛，就是作为一款游戏吧，在这么多年之后可能会不会就是有所减退，就是玩的人还多不多啊。那么其实呢如果我们对比传统体育项目来看的话，其实就是说确实电竞它是有一个因素，就是它是脱胎于某一款游戏，那它具备呢很多游戏的特征，同时呢在它开展赛事的时候呢，它就是按照体育的传统体育的规则来开展的，那么这个可能在它这个直观的形象上来说，大家可能觉得这是一帮年轻人在打游戏，但是呢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它确实也在像传统的体育项目一样在靠着时间在一点一点沉淀，那么其实我们看，就不管是传统的奥林匹克项目，还是现代的一些新兴的体育项目，高尔夫也好，帆船也好，啊，这所有的体育项目它都是需要一个时间的沉淀的。那么沉淀下来之后，它并不会因为说这个项目自身的玩法，或者是说它的比赛器材怎么样去就是过时了而被淘汰。它其实主要还是这个规则的，随着规则的完善，然后呢爱好者的坚持，它会逐渐沉淀下来。当它有一个公平的比赛规则，同时呢又有比较好的商业环境的情况下，它就是可以发展起来的。而且它的人群呢，当然确实会有些人是因为说就是对这个游戏可能 啊，有些厌倦了，换了别的游戏玩、嗯、但是其实真正说把它作为一个对抗的项目去坚持下来的其实大有人在，并且还有不断的有新鲜血液的注入、 嗯、 啊，所以说这个就是他反正这看这个社会上所有人的反应吧，我会觉得就是说至少这个项目呢它在逐渐的成为一个成熟的有象征性的体育项目。 嗯，逐渐成为，您刚刚用了这个词儿， 对， 对， 对， 逐渐成为。换句话来讲，您觉得现在还不是它最成熟的一个表现， 对， 就是未来还会继续更成熟。 对对对， 嗯，而不是像我们想象的说一款这个游戏也好啊，或者是这个电竞项目也好啊，它从开始到现在应该也有十年的时间了。 嗯， 十年的时间大家会觉得啊，十年时间是不是都到头了，很快会，因为我们都知道像这种项目它的迭代是非常的快的，会不断有新的项目涌现出来，然后给现有的这些这些比较成熟的项目给压力啊，向他们来挑战，可能就分流了更多的参与者也好，分流了更多的观众也好啊。但是我们其实我们看到英雄联盟这个产品到今年哈 S11 我们就会觉得还是会怎么说，占据一个流量头部的这样一个位置，也占据大家的一个关注点的一个高位哈。但是您觉得这还不是它的最成熟的一种表现。嗯， 对，因为如果我们站在体育项目的角度来说的话，因为我们国家是2003年年底的时候把电子竞技列为正式开展的体育项目的、 嗯、 那么在此之后的这个5到10年里吧，这个整个行业或者说站在做体育出身的人的角度来看，就是这个项目的这个电子竞技它的项目非常不稳定，因为说是叫电子竞技项目，但其实它下面有很多小项，对吧？因为有很多款游戏啊，都被大家当做电子竞技项目来开展比赛啊。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到底哪些游戏是电子竞技项目，哪些游戏不是，这个呢始终呢都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因为这个呢一方面就是游戏厂商都会认为自己的产品是电竞项目，至少说都会，包括此后很多游戏的开发商都会至少说是电竞化的网游，都会这么标榜自己啊。但是它到底是不是电竞项目，那这个一方面呢要看它能不能按照体育精神体育规则来组织开展比赛，另一方面也要看这个用户的接受程度。 嗯， 就说他们玩这个游戏，他们更多的是说在意的是说自己在里面的这个虚拟角色的成长，还是说他在跟其他玩家对抗的时候的这个策略呀，或者合作的时候的一些策略呀，这个就是说看，也要看玩家拿这个产品当游戏在玩来消磨时间，还是说当成一个和别人切磋技巧的一个道具，这个其实也是很关键的啊。那么就是类比起来的话，就有点像体操和田径这样的项目，它会有非常多的子项目啊，那这些子项目的话，它的里面也会在变，也会在调整，有些项目增加进来，有些项目减掉啊，它是一个动态的。那电竞的发展到现在呢，毕竟时间确实还很短，如果我们以2003年为起点的话，那到现在也还不到20年的时间。那但是相对于其他的体育项目来说，都有着是上百年的一个时间的沉淀了。那么这样的话，这样来看，就是肯定电子竞技作为一个体育项目来说，目前还没有到，远没有到成熟的时候。那英雄联盟这款游戏呢，作为电竞的一个子项目，它是，我觉得它还是确实在这次夺冠，或者说这次赛事的这个社会反响来说，它是在走向成熟的。 我觉得刚刚万总说到了一点哈，也是一个所谓游戏和电竞的一个根本的区别啊，就是所谓的是更在意自己在这个虚拟世界当中啊，虚拟角色的一些人物的成长啊，你去玩这个东西，你更在意的是这个，还是说更在意的是和在虚拟环境当中啊，通过你的虚拟角色的操控来和对手啊来进行这种竞技上的切磋啊，这是一个游戏和电竞的一个比较本质的区别。我们举个例子，就是《仙剑奇侠传》啊，相信这个很多朋友都玩过，当然可能小朋友00后的朋友不一定玩过， 应该玩过新版的， 应该玩过新版的《仙剑奇侠传》都玩。《仙剑奇侠传》其实典型的就是我在一个虚拟环境当中啊，给我带来最强的这种快感满足感的，其实是我虚拟角色通过不断的 打怪升级获得的这种他这个虚拟角色的成长啊，其实这个是这款游戏给我们带来，所以没人会把这个仙剑称作一个电竞项目，哪怕他加入了比如说哈，到未来加入了一些网游化的这种元素啊，你可以通过操控你的角色跟别人去对战了，但是我相信可能这个并不是大家玩这款游戏主要所获得满足的这种需求哈，而相比于像英雄联盟这样的，你说你去跟电脑打，那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你主要的满足感还是收获于和你的对手之间啊这样一个对抗跟切磋啊，这也是刚刚万总点出了这个所谓游戏和电竞哈一个本质的区别。再有其实说到这次 S11的比赛哈，我看这个网上有很多的视频哈。尤其是在很多的大学当中，我发现大学生朋友对这个还是热情很高的。看完视频之后啊，就突然有一个感慨啊，觉得年轻真好啊，好像回到了自己之前上大学的时候啊，在这个宿舍里啊，我看很多的各个宿舍啊都会在外边隔空喊话啊，怎么着 EDG 啊厉害啊怎么样？我突然想到啊，好像在我年轻上大学的时候啊。能够给我带来这种体验或者说有这种景象的好像只有足球的世界杯啊，可以说达到这种说 对欧洲杯也有过这样的情形 欧洲杯对，但是热度没有世界杯那么高， 对 啊，世界杯好像就真的是就不管大家说你平常踢不踢足球啊，你平常是不是关注足球，但是在世界杯的那好像真的变成了全民的一个盛宴啊，就是大家都会去参与去关注到哈，这个赛事当中，然后把它作为一种交流的平台也好，或者作为一种彼此的这种收获的平台也好，我觉得这次好像有点那感觉。我看网上还有这个评论说哈，说这个宿管大爷或者宿管这个阿姨哈，不知道会不会不知道这个事儿的话，以为中国男足踢进世界杯了啊。有人打这个比喻，所以就能看出来啊，就是这样一款项目，它确实在年轻人当中现在是有非常巨大的这种影响力的哈。我不知道万总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就是他为什么持续了这么多年，我们会看到现在的好像从十年前开始，这个年轻人包括大学生群体就非常的喜欢这款项目，一直到现在还是这样的。 其实这里可能会有一些误会，就是说因为大学生这个群体相对比较特殊的，因为大家都是比较是集中生活在一起，啊，然后当大家一起去有一些情感上的宣泄的时候，就会显得特别的，明显，就会很让大家很容易注意到。 就是他过的是集体生活。 对、 啊、 对，集体生活。然后，那么其实呢，我觉得就是这个项目，到目前为止吧，它的影响力已经不局限于在校园内，或者说不局限于一个在二三十岁的这个年轻群体了。 嗯、 啊，因为你想最初来。就是玩这个游戏的，或者说开始用电竞的心态来对待这款游戏的这些人，在最初的时候他们不是十几岁的人，或者说不只是十几岁的人，也有三十岁甚至四十岁的人，也就是说他实际上他的受众群体的跨度已经是比较大了，已经能差不多能有二十岁的一个跨度了，那么只不过呢，就是说在非校园这个生活的人 不太好集中表现， 对，他们并没有集中表现出来，对吧？那就是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呢，就像咱们去看国安的比赛一样，就是，因为这里头还有一个，就是说，一个是在家看电视，这是一种观赛的状态，还有一种就是去现场看， 哎、 是另外一种观赛的状态，对吧？而且呢，你说你去现场看，你会发现你身边的人就是他的精神状态和他的平常的样子是不一样的， 哎，对对对， 对吧？那这个就是一种，其实在我看来，可能是一种，我觉得算是一种文化现象，它已经超出了这个项目本身了。您说我们去看国安，就是看国安比赛的人，不管是在家看电视的，还是去包括去现场看的，有几个人真正自己踢球？其实也没有几个，对吧？那其实这就是这体育的魅力，就是说你哪怕你并不从事这项运动，但是你通过看比赛，或者说像追娱乐明星一样去追某个明星运动员，对吧？或者说你追自己家乡的这个某一支球队，对吧？它会形成一种文化的效应。那么在这个电竞的这个圈子里呢，也是同样的。那么返回我们说这个大学生的这个年轻人有非常集中的一个表现，那就是说，可能 这跟大学校园的枯燥可能也有关系。就是其实大学生这个群体，他可能平常的学业比较繁重，然后再加上呢又是在一起生活，那有点这个就是比如说大家都集体参与的事情，就会引起一些这个情绪上的一些波动啊。那么再加上现在可能由于疫情的关系，对吧，就是可能平常大家的文化生活会相对的减少，学校可能也不会组织太多的像这种运动会啊，各种各样的这种文化活动，那大家可能更多的就把注意力集中在这上面了。其实并不是这个，就我觉得并不是说这个好像年轻人对电竞有多痴迷，对其他的文化生活好像没有兴趣，其实也不是这样的，而是说可能刚好，第一，这个项目呢是年轻人喜闻乐见的；第二呢是这疫情这段时间，大家就是可能文化生活过于单调了，所以说才集中在这件事上爆发出一个非常大的热情。 是哈，最近这么疫情一反复哈，有很多的这个娱乐活动啊，有这个参加起来不是那么方便了啊，而且这个。而且学校啊，尤其大学校园向来是这个我们防疫阵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块。 对， 因为大学校园就像您刚刚讲的，因为它这个密度太大，而且这个人员过于的集中啊，如果是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的话，那可能就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啊，所以管控的也会比较厉害，像您刚刚讲到的。而且这也就反过来说哈，也是说就是大家为什么在大学校园的时候那么有热情，好像确实是我毕业之后好像觉得，如果比如说出去看什么比赛啊，除非说约个朋友出去，大家一块儿啊去酒吧那么一块儿看，或者去现场一块儿看，或那种感觉，自己在家看的时候确实没有，就是几个人在一块儿看的时候那种感觉了，看高兴了，充其量啊喝两杯酒啊，然后睡觉了啊，不像给大家看一块儿的时候能一直情绪那么嗨。像您刚刚提到的一个去现场看比赛，我觉得其实也是这样，就是说，所以为什么说很多的体育比赛啊，它就是现在的科技很发达了，我们从电视转播上能看到很多很多的细节，从你的视觉包括从听觉的感受来讲已经非常非常的好了，甚至超越了你在现场能看到的很多的东西啊。但是为什么还会有那么多的朋友喜欢去现场看，包括我们知道去现场，你现在像这种不管是这种电竞比赛也好，还是这种传统体育项目也好， 音乐节 啊，音乐节 演唱会， 对，去现场门票都很贵的，有的还得抢，有的想你说我想加价啊，我想这个掏钱买不到啊，去的人太多，大家为什么还是会注重线下体验，就是因为线下这种人与人之间的哈，这种直接面对直接沟通啊，直接的这种相互的情绪上影响的这种感受，它还是在线上还是取代不了的啊，所以为什么大家聚在一块儿看比赛会这么有氛围， 对对对， 是，这也是这次哈我们能看到的一点，包括其实现在由于这个社交网络的这种发达哈，也无形当中拉近了这样的距离。比如说我那天看我的朋友圈里边哈，我感觉很多朋友就在朋友圈，虽然是在家一个人啊，在拿着手机或者在电脑前面来看这个比赛，但是通过朋友圈，其实大家也会有一种哈这个一起在看的这种感觉，就是线上共同观赛吧，会有这样的一种感受。所以这次我觉得这个 S11 啊，还真的是其实在我们这个热度过后，在我们情绪这个高涨过后，其实也留下了很多的一系列的这种现象啊，留给我们可以去探讨，就是我们可以反过头来去想，哎，我们看到这个现象它为什么会这样，然后为什么会这样，其实这个也都是很有意思的这么一种对照。今天节目的时间关系，我们就暂时啊跟大家分享到这儿哈，明天同一时间的界内界外节目当中，我们还会继续邀请万总来做客啊，我们继续来聊一聊从 EDG 啊夺冠，我们也来盘点盘点哈电竞发展史上啊比较有代表性的这样一些游戏产品哈，电竞项目啊，跟大家来做一个全面的梳理还有回顾，也欢迎大家明天同一时间继续锁定125北京体育广播双之声，继续关注我们的界内界外。今天也非常感谢万总的做客还有分享，同时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哈。回听节目同样可以通过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我是论论，咱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钻研体育，收获快乐。 大家好，我是一日社长惠凡， 我是研究员王毅， 我是林苑， 我是研究员李维， 我是康乐。 以球会友，有一说一， 传控不等于倒脚啊。